痴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执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水也无言，万种柔情都传遍，在你眼底，在我眉间。我心一许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一许终不变，天地为证， 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

太阳。哦，有个太 岁月，叶子

谢安琪的雨过天阴。那八天的小长假已经结束，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北京也是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感觉像是渲染了一种悲凉的上班气氛呢。也恭喜你已经过完了2017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了。那难得的八天小长假，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关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 公路在荒漠无尽的延伸，车窗内你我聊起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爱多么难走。

FM89.9，聚焦中网。 欢迎收听99聚焦中网。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式收官，那在最后的男单决赛当中，世界第一纳达尔在首盘之后一度连胜九局，最终优势夺冠，横扫亚洲天才少年克里高斯，继2005年之后时隔12年再次夺回了中网男单的冠军，这也是纳达尔在赛季的第六冠，生涯的第75冠。女单方面 ，WTA 皇冠系列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冠军的争夺战。二号种子下周将会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哈勒普，苦战了两盘之后呢，输给了法国姑娘加西亚。已经取得11连胜的加西亚也将成为首位实现武汉中网背靠背夺冠的球员，世界排名呢也将会首次进入前十的行列。ATP 500系列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男双冠军的争夺战，同号种子孔蒂宁皮尔斯击败伊斯内尔索克成功捧杯，在复仇对手的同时也斩获了今年的第三冠，生涯的第八冠。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美国人索克连续第三年闯入到了中网男双的决赛，他在15年收获了冠军，而在去年的决赛当中则是搭档澳洲小伙子托米奇，但是不敌纳达尔和布斯塔组合，无缘卫冕。在率先结束的女双的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吉斯张永然延续了本赛季的强势表现，轻取四号种子巴博斯赫拉瓦科娃，夺取了本次中网的女双冠军。那在中网夺冠之后，他们本赛季的冠军数呢已经达到了九个，包括前不久在美网拿到的大满贯冠军。凭借着这一场决赛的胜利，他们也将近期的连胜记录扩大到了18场。感谢收听本期聚焦中网，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969更多的精彩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 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Thank you.